装成听不到，我也能知道，我的你都不要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只是分手预兆，却还要讨你不停的笑。我知道，就快没完没了，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。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，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，有谁知道我的三魂颠倒，至少只没完没了，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。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，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 这首歌是刘允乐的《太早》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2005年刚上大一的时候，我买了一个新手机，当时都流行自己传歌进去，然后做铃声，我就用的这首。当年网络歌曲那真是十分盛行，《两只蝴蝶》《月亮之上》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等等。但这首《太早》呢，我当时就觉得，跟其他歌曲它的风格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偏向于那种流行歌曲，就听起来还是更好听一些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。哎，现在想想都是青春的记忆啦。继续听歌，来自金玟岐改编翻唱的一首《慢慢》。 寂寞的夜 自承受，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 非常有层次感和情绪变化的慢慢之后，我们要开启经典老歌一键三连的小环节，看看会不会给你带来惊喜。有林志炫散了吧，西城男孩 You Raise Me Up， 还有江美琪想起。

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Change.

许只是个不小心，我却看见你的表情，低头不语，却紧紧皱着眉，闭着眼。也许我装得太刻意，当作没什么了不起，你的不语却让我无法呼吸。沉默，我们的坏习惯，延续空洞的对白，不想只是随便说说，为何你总不懂，我只能接受。 今晚的盲盒是蜜雪薇琪的《也许》，编曲能听出来有一定年代感了，不过还是有厉害的听友能够猜出来。有人说这首歌是用来告别和怀念青春的，也有人遗憾当年这么优秀的一个组合后来就解散了。可是想想人生很短，少有圆满，很多东西你也就释然了。每个人都有既定的人生，总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前行。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孤独感，我们都要学会面对。来听万能青年旅店，每个孤独的自己。 一个人逛街的时候，耳机常挂在胸口，和朋友聚会的时候，手机也总不离手。找到我当初盼望的自由，却又觉得像堵车三个钟头，想下车走走。这些年交了很多的朋友，也试过无疾而终的温柔，不过是深夜街头的醉酒。我走过无数山川与河流，却没有人能走进我心口。孤独的花开在沙丘，你出现的时候会点亮暗淡的烛光，也曾给过我力量，撕碎了迷惘。现在的我依旧在流浪，和你天各一方，哪里才是故乡？心口，孤独的花开在沙丘。你出现的时候会点亮暗淡的烛光，也曾给过我力量，撕碎了迷惘。现在的我依旧在流浪，和你天各一方，哪里才是故乡？ 掉落人间 像丘比特赐予我的首选靠在中间，我绕过你天使般的脸，这感觉实在太危险，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，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。 All I wanna do is for the run，我的心在小路乱转，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，抱你到天亮。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体会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危险又迷人。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,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, 稍微些安全感，做我的心愿。怪这感觉狂热，灯光黄了，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，妆花了，你望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, you know you really want it。 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体会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危险又迷人。 I know you want it this tonight, 蔡徐坤的《情人》很适合夜晚听的一首歌，来看看今晚的树洞信箱会有什么信呢？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我们总是容易用一种自虐的方式制造出痴情的假象，使得自己站在感情的制高点上，获得一种畸形的安慰感。比如深夜去对方楼下站着，或者冒着寒风大雨送一杯奶茶、一张照片什么的，自己回想起来往往觉得如赵云截江夺阿斗、关羽千里走单骑一样的悲情壮烈。但也许对对方来说，一杯奶茶就是一杯奶茶，一张照片也只是一张照片而已，一句晚安、早点睡也只能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讯息，无法承载起你想要在上面寄托的山崩地裂的情愫。我觉得有句话特别想分享给大家，如果对方不喜欢你，你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，如果对方喜欢你，那么同样的事情就会变成惊喜。 满天星辰如我眼，不及你是万分之三，你又是最快乐起我的大海。满天星辰如我眼，不及你是万分之三，你如雨后彩虹，让我怦然心动，抛开千年的湖泊，只为你重逢。心在不停地颤动，一眼对视，见你的那一秒钟，流星划过黑暗天空，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。爱总是懵懵懂懂，西北南斗，不停的风，不同的人生，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。满天星辰如我眼，不及你是万分之三，你如诗词一块落进我的大海，让我忍不住为你澎湃。满天星辰如我眼，不及你是万 心在不停地颤抖，一眼对视见你的那一秒钟，流星划过黑暗天空，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。爱总是懵懵懂懂，喜悲难懂，不停地疯，不同的人生，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。满天星辰如 就是这首我喜欢的甜歌《十万分之星辰》，漫天星辰入我眼，不及你十万分之三。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像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，无论有多少颗其他的星斗，都不会掩盖他在你眼中的光芒。上半段我们听了一首西城男孩的《You Raise Me Up》，我记得当年西城和后街是经常拿来一起说、一起听、一起对比的。风格不同，但是都很优秀，现在也同样都成了我们一代人的白月光。所以下面要听的就是后街男孩的一首 Everybody。 Yeah. Everybody， 跟随这首歌嗨起来的节奏，现在需要平复一下。夜深了，零点过后，你会选择甜甜入睡，还是越夜越美丽？晚安曲来听张芸京的《不再联络》，但午夜情歌不会和你失联。下周一我们再见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晚安。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奋进的号角有力量。